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要介绍边位诗人嘅诗呢？ 今集要介绍嘅一位诗人咧，叫车前子啊。咁咧，佢被誉为咧大陆咧系最前卫嘅诗人，最实验性嘅诗人，亦都被誉为系诗中嘅行为艺术家。 哇！ 咁呢个行为艺术家咧，一个系自己嘅诗咧，好多都系好实验噶啦，全部系好多系即系形式上边有好多好出格嘅地方啦。另外亦都指佢咧，佢读诗嘅时候咧，佢会同时做啲行为艺术。比如我睇过佢咧，试过一边读咧，一边咧就食咗自己啲诗嘅。读完一页就食咗，撕碎咗佢，食咗佢。 真系纸， 真系纸嘅宣纸吓。咁啊，试过咧，佢就将一首长诗写喺一卷纸度，一边烧一边读，啲火烧到边度咧，佢就读到边度。所以咧，大家就有机会睇到佢嘅现场啦。跟住，点解会拣佢今次嚟介绍呢？因为咧，佢嚟紧嘅11月22、23号两日咧，都会喺呢个西九自由野音乐节去演出啊。就系读诗兼夹有行为艺术，仲要咧同。本地的行为艺术家丸仔呢会有一个互动，即是互相玩对方的诗和对方的行为艺术咁样。 其实他有没有公开讲过他即是做这些行为艺术的原因是怎样，或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咁样？ 他有没有讲过，但是呢我估他呢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当代艺术的，他都写很多关于艺术的随笔。咁呢我自己就定义他为呢即是中国的实验诗歌里面一个道像。即係佢好似道像咁樣，佢係好挑引性咁樣咧，對付一啲傳統嘅嘢啊。但係佢又好識傳統嘅喎，佢寫過好多關於蘇州園林嘅書嘅，因為佢自己係蘇州人，同埋佢嘅人咧，你見到佢就會覺得好奇怪，即係佢好仙風道骨嘅，又留住長須啊，又著住啲中式服裝啊，咁睇上嚟咧好似好老咁。而至於咧，佢另外有個筆名叫老車。但其实呢佢係1962年嘅，都唔算 好老，一啲都唔老。 係啦係啦。咁我都好期待啦，即係佢喺香港会做啲咩嘢出嚟啦。咁不久之前佢同我联络，佢话既然你叫我做道像，咁我带个小便池嚟啦。 哇，咁我真係好前卫啦，真係。唔单止係食诗咁简单啦。 係啊，咁其实我好早已经睇佢嘅诗啦，咁都係好震惊啦，因为你估唔到会喺大陸咧會睇到咁純粹形式上實驗嘅詩啦，但我都會盡量，我今次揀一啲詩咧係唔單止形式實驗嘅，都係有所寄語嘅嚇。比如我哋嚟緊要聽第一首咧，就係佢早期嘅成名作叫《木雕》。 木雕，車前子，老雕塑家要死了，就在一塊木頭上雕了個懷孕的女人。怀孕的女人生了个小雕塑家，小雕塑家不希望这世上再有像他一样的人，就把祖传的木头通通插在屋子前，后来都成了一棵树的树根。 木雕咁就系车前子嘅作品。 其实呢入边嘅故事，我谂大家都会比较熟啦，喺古希腊神话入边都有啦。即系个孤独嘅雕刻家，佢就会即系将佢嘅雕塑做成一个佢嘅伴侣啊，甚至乎系佢话，跟住佢就住呢个神话演化出嚟咧，就话呢个女人会再生出一个又系小嘅雕刻家。但系咧更颠覆性嘅就系话呢个小雕刻家咧，佢唔想咁样，佢唔想好似佢爸爸咁样，即系。全部要将艺术嚟寄予咗呢啲作者本身嘅好强烈嘅意向入去，佢反而咧将呢啲木头，呢啲可以变成人嘅木头啊，佢全部插晒喺间屋前边咧，成为咗一棵树嘅树根。咁呢度咧，其实可以睇到一种艺术嘅理念嘅，就系、是、可能个人嘅过度介入咧，反而比唔上呢种真正自然嘅生长。即系呢个我哋传统嘅艺术就话艺术家系赋予啲死物以灵气噶嘛。但系佢呢度提出嘅咧就系话咁所谓嘅死物，佢可能本身就有灵气，唔需要你去将佢用人嘅尺度去改变嘅。 嗯，咁我记得一开始嘅时候，廖伟棠就话即系前子啲诗都系即系比较唔系话咁易明白噶。咁唔知跟住落嚟呢一首《抽象的元旦》，咁唔知大家听完之后明唔明啦？ 抽象的元旦，车前子，蛋和他的影子，他的影子比蛋更像，起码更椭圆，在他的影子里，我们称出一公斤蛋，而更椭圆的还是他的影子。一个影子，一公斤蛋的一个影子和一只蛋的影子，轻重大小，而影子只在边缘剪出椭圆，然后再让灯光把它填满，像填掉一个坑，用脚踏实稀松的黑暗和他的影子，在影子里填满一只蛋或一公斤蛋，用脚踏实椭圆蛋壳的破碎声，仿佛从算术课本中抖出一个加号，一个减号，一个乘号，一个除号。于是蛋和他的影子就是蛋加他的影子，蛋减他的影子，蛋乘他的影子，蛋除他的影子，等于完全的蛋，或者说原蛋和他的影子。 抽象的元旦就是车前子的作品、 啊、真是非常之抽象、啊、但是元旦又是我们觉得一点都不抽象嘛，是很搞笑的、一个人玩完了就称之为元旦。其实这里都是将元旦这个词还原回，其实这首诗应该改名，我觉得应该叫巨象的元旦才是、因为我们讲元旦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讲一个蛋嘛，是讲一个人玩完了嘛，但是一个诗人就会将元旦这个词还原回一只蛋，于是他们在这里描述一只蛋呢怎样是成为一只即是名副其实的蛋。更有意思呢就是他将蛋的影子拿出来。即是其实呢就这个我想是一个画个画的人是会熟悉的。即是你不画影子的话呢，你是很难画出的实体的。 啊、 尤其是蛋这种呢即是比较抽象的 就好像得一个圆圈。 是啦，你不通你如果就画个圆圈呢它是平面的嘛。你再画上阴影呢它才是一个立体的嘛。但是它这个蛋后面嘅發展更加有趣，佢仲暗示緊咧，呢個蛋咧係我哋考試成日會食嘅靈雞蛋。咁呢個蛋咧，無論佢加佢嘅影子或者減佢影子啊、乘啊、除啊，都會有一啲好荒誕結果嘛。因為比如我哋學嘅數學就知啦，零係，比如零唔可以作為被除數噶嘛，等等。咁、如果佢除佢嘅影子會點樣咧？咁啊，真係名副其實嘅元旦。 所以其實呢首詩 好遊戲之作嘅。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西洋猫之七，车前子。我与两只西洋猫碰面，一方面是宿命，一方面是宿醉。紫木笔写掉了又灌满，手工留在大杨树下。他在王府井买到了三言之言，并从人流把名家的妻子领出，他答应。而司马格在窗格的后面，简直像一句格言，白马总会去找他的格格。他擦干静木桌上的泡沫，我又喝了一瓶，我要六瓶子的啤酒。而一个叫司马的规矩人，在规矩的窗格后面规规矩矩像一句话，他找到了他的规矩女人。回家后我发现衣服上雪茄的味道，强烈如宿命，难过如宿醉。几年前我与两只西洋猫碰面，桃花坳里的桃花刚刚凋谢，河流编织一条粉红的晃动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风格的河流编织一条激进的挂毯。 據我所知咧，西洋貓之七咧之前係冇之一到之六嘅，咁可能佢寫過冇發表啦，但係都幾似佢即係呢種遊戲嘅風格啊。但係呢首詩入邊咧嗰種拆解咧，就比之前嗰首元旦嗰首詩咧就更加複雜咗啲啦。咁佢話啊，佢同兩隻貓碰面咧，佢首先係宿命，但係宿命咧佢又聯想到宿醉，咁好明顯啦，宿醉係一個同宿命係完全兩回事。佢雖然都有個宿字啊，跟住咧佢又話佢買到三元之源啊，佢係將一切嘅嘢咧都拆開嚟啊。咁跟住拆得更加厲害就話，佢話司馬格匿埋喺窗格嘅後邊，就好似一句格言。咁呢句格言就係、是、白馬會去總會去找他的格格。咁其實呢句格言咧，佢都係顛覆咗用咧，就係話白馬王子同公主嘅故事嘛。但係公主嚟到我哋嘅語境入邊就變咗格格啊嘛。咁即係呢個格字咧喺呢度咧被拆咗三次啊，係又窗格啊，又格格，又格言咁樣。咁佢繼續將呢個格字咧置換成規矩啦。當然我哋想象一個格。咁、如果係格係規矩嘅話，咁呢個白馬王子咧，佢揾到嘅就唔係一個格格啦，就係、是、一個好規矩嘅女人啦。但係實際上咧，佢呢度佢成首詩係入邊係暗示緊一種唔規矩嘅，即係一個宿醉咗嘅人咧，撞見貓咧，又會係將人哋嘅妻子帶出嚟啊等等，係暗示緊一種唔規矩。到最後咧，佢用桃花嚟收尾啊，激進嘅掛毯啊呢啲，即係佢係暗示緊一種人咧。其實是跟他第二句好有聯繫的，就是對宿命的破、就是打破宿命的所做的事根本就是不規矩的。 是的，除了宿命之後就經常都出現宿醉了，所以這個西洋貓之七我覺得換味很濃、 是的，可能暗示著一些東西的。裡面有個典故呢，我要專門講一講，就是綠瓶子的啤酒、這個呢不是北京生活過的人可能就不知道。其實這綠瓶子的啤酒呢，就是說我們如果在北京喝沒有牌子的啤酒的時候呢，我們就會呢，我們熟悉北京的人呢就會要綠色樽的、因為話紅色樽咧，嗰啲咧冇咁好飲嘅，只有啲正宗北京人咧先會識得去飲綠色樽嘅。咁呢個都係一個規矩啦。 係，睇下點樣打破啊嘛。嚇，呢個就係西洋貓之七，跟住落嚟咧就有魚。 魚，2005年5月17日星期二中午，車前子。我有時是憤怒的，這樣妻子不理解。几位南方作家也不理解，他们担心，他们担心我会气死，气球就是这样被气死了。我喜欢白气球，白气球就是这样白白被气死了。砰啪，我喜欢诗，生怕诗人不死，常常给他捅篓子，公共的竹编器物，凌空将氧气踢穿两个洞。怀上造反者的孩子，结果造反了，脑袋在裤裆里，脑袋在裤裆里居然还长头发。鱼的篓子里装满了鱼钱，他们反抗，鱼用不值钱反抗，鱼用不值钱的鱼钱反抗中国人民银行。我有时是愤怒的，这让我很不理解。我用不值钱反抗值钱，但我还没有反抗中国人民银行，我妻子的一点钱存在哪里？愤怒不是反抗，反抗者一点也不愤怒，他安排此居，气息悠闲。鱼的篓子里装满了鱼钱，他们反抗，鱼用不值钱反抗值钱，鱼用不值钱的鱼钱反抗金钱。闪电，鱼的篓子里装满了鱼，鱼用金鱼反抗金钱。诗，严肃的季节，在宇宙的蚌壳里，闪电这根大巫师，在天空这只大灯泡里一下断气。鱼的篓子里装满了宇宙之核。 鱼咁就系车前子嘅作品。 其实我哋一路咁读落嚟咧，你会发现佢即系玩嗰种文字游戏咧，就越玩越过火啊！甚至咧，但系呢个过火咧，佢又去指向一个更深度嘅嘢。佢呢度其实系讲紧一样愤怒同反抗嘅命题啦，吓。但系咧，佢入边用嘅一个意象就系鱼啊，因为鱼咧喺北方咧有鱼钱呢种讲法，鱼钱咧即系啲鱼树啲果实啦。 是 可以吃的， 咁咧就到咗佢跌落嚟嘅時候，啲小朋友會執，執咗之後咧就會俾屋企人煮嚟食，係以前所謂饑荒年代嘅時候嘅恩品嚟嘅。 係，我哋講緊個魚就係即係樹，即係木字邊嘅魚。 魚樹嗰個魚啊， 魚錢個錢啊， 真 係 嘅， 真係 有呢個魚錢，即係魚錢咧，其實有啲似屎餅。咁樣一種果實啦，但係咧，佢呢度當然啦，佢用錢呢個字就開始去拆解啦。佢話魚用不值錢反抗，魚用不值錢的魚錢反抗中國人民銀行。咁啊，唔知點解會係中國人民銀行而唔係其他銀行啦、招商銀行啊咩咁樣啦。但係咧，原來係因為佢話佢妻子有啲錢存喺入邊嘅，所以我係唔反抗佢嘅，但係我憤怒，我只不過係憤怒啫。因為咧係唔值錢嘅，我就好似其實佢講緊嘅嘢係佢嘅憤怒係唔值錢嘅，佢嘅詩係唔值錢嘅，因為佢前面講佢中意詩，生怕詩人不死，即係同埋咧佢話南方作家唔理解佢點解咁憤怒嚇。咁、其實呢個憤怒同反抗到底點樣先可以自遠咧？咁佢最後佢話啊，如用不值錢的餘錢反抗金錢，跟住就係閃電。出現了，但是他就沒有停在這裡，他繼續拆解，就是將這個錢字又聯想到魚，聯想到什麼魚呢？聯想到金魚，他說他用金魚反抗金錢，那他再從金魚呢就想像到一個魚人，一個漁夫，那漁夫呢他就帶出這個蚌襪之爭這個故事，但是這個蚌襪之爭呢全部都在這個他的詩裡面，他直接咧就係帶出咧閃電呢個烏絲喺天空嘅燈泡斷氣，就係、好似閃電嗰一剎那，就好似一盞燈燒咗咁樣。咁、其實都幾漫畫嘅，好似啲漫畫咁樣咧，一人靈機一觸嘅時候就會有盞燈泡一閃。咁其實又呼應翻前邊咧氣球。是咁樣被氣死嘅，即係氣球係被氣死嘅。其實呢氣球係佢一個詩嘅比喻，佢一個詩人嘅比喻。咁佢喺佢生發佢嘅靈感嘅時候咧，佢就終結佢自己。所以佢話：我喜歡詩，生怕詩人不死。 捏造車前子，我用黑暗的泥土捏造你睡眠的形狀，不捏造眼睛，為了不看見它。不捏造皮肤，为了不感到它；不捏造心，为了让你活得长久。我用黑暗捏造你的睡眠，不捏造你，为了让你不梦想；不捏造你，为了让你不作恶；不捏造你，为了看上去像是真的。 咁跟住落嚟咧，就要介绍最后一首诗《捏造》。 系啦，其实点解拣呢首做最后一首呢？其实呼应翻前面木雕嘅，咁呢度呢又再出现咗一个雕塑家，佢用黑暗嘅泥土去捏造你睡眠的形状。其实呢度又系一个这个你好似系佢所爱嘅人，但呢个佢爱嘅人呢，佢就好似前面嗰个木雕家嘅儿子咁样，佢又唔系话真系想佢成形嘅。佢雖然去捏造佢瞓嘅形狀，但係佢好多嘢佢唔捏造出嚟，嗰啲嘢係全部係充滿矛盾嘅嚇。你如果係愛佢，你應該係需要，可能需要佢嘅眼睛同你對視啊，需要佢嘅心啊，你先可以同佢溝通啊等等咁啊。 仲有皮膚啦， 但係佢全部佢都話唔捏造，唔捏造咧係點解咧？最後一句講出嚟咯，就係為了看上去像是真的啊。咁其實咧就係呢樣嘢係講緊一樣嘢，好多嘢我哋一落實咗之後咧，反而咧係會令你失望。或者令你真正是觉得其实你在捏造緊，你不是在真的。如果你为了看上去好像真的，你就保留一切呢都是一个混沌的状态、保留緊是这个虚无的状态。其实这首诗如果是一首爱情诗呢，我觉得是都几悲伤的一首爱情诗。 是啊。 即是他为了看上去是真的而不去将它变成真的。 是 即是他不可以面对这个真实。 嗯，哇，咁其实咧，车前子仲有即系好多诗我哋想介绍啊、 我哋可以咧嚟紧呢个礼拜咧，即系22号咧，去听咗佢嘅现场，去西九自由夜音乐节听咗佢现场之后咧，跟住咧就23号咧继续听我哋喺电台度再讲佢嘅诗。 好啊，咁我哋下星期再倾啦，拜拜。